朝鲜各地隆重庆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各阶层群众前往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广场，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鞠躬致敬。人民军军人、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和凝聚着金日成同志领导军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的各处革命史基地，还前往当地的历史铜像、历史陵园、人民军历史纪念塔和历史陵墓，向伟大年代的胜利者表示了敬意。庆祝战胜节演出在各地举行，工人群众、职业同盟员、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妇女同盟员等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分别同战争老兵举行了见面会，各地青年学生举行舞会庆祝战胜节。